但是命动千江水，不动道人心。嗯，他站在那个地方呢，人家用功的人呢，就站在什么地方呢？就站在那个念佛是谁上头。嗯，禅堂的用功是不间断的，行住坐卧都要有功可用。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入正式讲用功，讲这个用功，正在飘离我们的身心。我们现在是做什么呢？现在是打七呀，打七这个活动，无论是在宗门下、净土宗，各宗各派的门庭道场，这个打七，凡是讲到打七，他就必须与平常的不一样。嗯，平常是平常啊，平常就是说一般化啊，到了打气那叫做加工进步啊。啊啊，既然打气限制时间，那就是克气取证，是做的这么一件事情。至于讲到现在我们打这个禅七，还不是一个，打十个禅七还不止十个，过了春节以后还打两个禅七，总起来呢有十二个禅七。这叫做戒制，戒制。我们都晓得有个戒下，难居戒下，戒下难居。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戒制，这可以说是禅宗门庭特有的，一年十二个月360天当中分一个冬夏。嗯，过夏啊，说戒制啦，啊不出行啦，那是取其互争互生之意。自从青草处，住不下该行。因为夏天到了，这个虫蚁都出来了，你多跑路就多上升吧。所以一个有一个戒下，而且这个戒下的制度是佛在世在印度那个地方制定的。那么印度夏天的雨季多，不适宜游行啊，因为佛们有这么个制度，佛法传到中国，中国的出家众也行戒下难居。嗯，难居做什么呢？难居行道。那么至于丛林下，它有一个戒制，这个这个戒制啊，有戒下有解下，有戒制有解制，一个戒一个解，戒嘛就是开始咯，解就是圆满的啊。 戒相难居有三个月，我们这个戒智难居也有三个月呢。丛林道场这个门庭设施就是给我们用功办道的啊，特别是对于初发心的人不得欺瞒而入的，在这个丛林下当参学学用功啊，还学习一切的这一个规矩啦、法则啦，都要学习。你有多少人现在，这讲个戒制吗？过去戒下要升座。这和尚啊，现在这个一般丛林下包括搞门寺这个规矩都还没有恢复过来啊。说是搞门寺这个常住经过文化大革命遭到了破坏，落实政策以后进行恢复重建，说是恢复嘛，不是单纯的恢复几间房子，古规古制啊，这个老祖的这个家风优良传统都要恢复。你看搞门寺现在呢，房子有了，法堂有了，那个法堂做什么用的？法堂就是说法用的，丛林下说法它有固定的时期，元旦、亚朝、四月初八是释迦牟尼佛出生的时间，腊月初八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时间，除了这个以外就是戒制解制戒下解下都要生作说法的。而且在这个说法之前还有班首小腹饼餐。这个一般如果这个规矩不恢复，有些初发心的人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呐、不晓得了啊。那个戒制说过法生过座说法以后都要寻聊的啊。所以我们今天禅堂的打七，这个打七是在什么时间呢？就是在戒制的开始啊，打七就是戒制，打七的开始就是戒制的开始。对吧？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呢？从十月半，就是十月十五啊，一直到过春节，到正月半啊，这不将近三个月吗？啊，十月半开始到十一月半、十二月半、正月半，三个月啊，都包括在戒制，那也叫做戒制难居。你看我们这个禅堂的打七，这就是难居啊。还要搞生死架，什么事情都要放得干干净净的，一门心思在这用功办道啊。他有一个规矩给我们来遵守的， 现在打棋，从这个打棋的本身来讲，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，就是一般人所是想象，就是搞么事打棋喽，都去哦，啊，参加打棋哦，莫名其妙的。啊，我们今天在禅堂里想参加打棋的人，大多数都是这种样子，是搞门市打棋了，我们都去啊，啊，都跑来参加打棋，莫名其妙，说这种情况呢，是关于打棋这个形象，不能说是每况愈下。跟过去比较，跟老规矩来比较，就大不一样。打棋有打棋的前期工程，啊，不是说搞么事是打棋，十五起棋，我们十五去，来得及吗？啊，能打棋吗？不得这个条件。过去要讲大进堂，七月半进入打棋的前期，啊，前奏前期，必须把我们自己的身心，又锻炼得纯熟了，够进入打棋的资格了，才能在禅堂来打棋呀，那个它就有好处，我们常说的嘛，过去打棋不是像现在啊，也没有这么多的在家众，都是出家众，一个大进堂100-200人，进了堂以后到了大清职，清职以后到了家乡，家乡而后才到打棋呢，这个过程都没经过，没有经过就意味着你这个打棋不够这个资格，那么也有，那是人家老参上座，而不是出发心的，打棋来了，举一个例子。虚云老和尚开悟就是打棋到搞门寺来的，那人家在打棋之前，人家有功可用啊，人家的功夫已经用到差不多了，还就差那么一把火了，说进入打棋加一个精进，他就能开悟。我们试问自己看，我们有这个条件吗？现在已经形成了规矩了，成了一定的形式了，我现在呢也就这么办吧，怎么办呢？现在我们就在打棋，打棋我们先理解理解打棋这两个字，老和尚在世的时候老和尚把搞门寺这支香看作高明寺的命根子，高明寺这个专修禅宗道场，如果没有这支香了，这搞门寺呢就命都没有了，这命根子吗？命根子没有了，命还有吗？看到非常重要的。全寺里外上下都围绕这一支香进行工作，烧饭的、烧菜的、看门的、这个室外了的一切指示都是为禅堂服务的，你们知道不知道呢？有的是直接为禅堂服务的， 有的是间接为禅堂服务的，啊，啊，你说烧，你说你吃，你说你这个禅堂打气也不能不吃饭呢，吃饭不要人烧吗？也不能不喝水，喝水也要人烧呢，啊，啊，这个外疗的像这个什么这个这么多的指示，啊，恨单都是围绕这个禅堂的。啊，包括这寺外的十方的护法都是护持这个禅堂这支香的，除了我们人士以外还有龙天护法，啊，诸佛菩萨都护这个法，那还是小事情吗？那可不是小事情啊，啊，这也是叫做以大事因缘，嗯，没有错。什么叫做打气呢？嗯，七天叫个七，六天就不叫个七了，六天叫个六，五天叫个五，它不叫个七，七天叫个七。嗯，那么这个打气这个两个字还有人解释不一样，无论是一个七两个七都以七天为一个段落，七天为一个段落，啊，一个七，一个七的打，啊，连续打十个七，再打两个七，嗯，这是以七天为段落。我们这个七天就一个小解七，啊，再过七天还有个双解七，啊。到最后呢还有个大解期，它都是以七天为一段落的。嗯，什么叫做打呢？打这个字大家知道，并不是我说打人咯，啊，弄棍子打你哦。打这个字在我们佛教里像讲叫做行动，啊，比如说打皈依，那皈依怎么打呢？到大殿上打皈依怎么打法的？啊，打皈依嘛，到了大殿上自皈依佛、自皈依法、自皈依僧念呢，啊，那不是行动吗？嗯，这个打气也是这个样子，嗯，啊，就是在这个七天当中，精进不懈怠的。用功，啊，那么禅堂的用什么功？就是禅念佛是谁。嗯，大家都用这个功，有会用的，还有不会用的，学的用的，功夫有深的，有浅的，见地也有深也有浅的，各有各的成就。因为我们这个禅堂里像层次不一样。啊，啊，这个打就是做这些个每一个人都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，都用自己本参的功夫打气，一个气一个精进，一个气一个精进，这叫打气。还有人把这个解，把这个打气呢，他怎么讲的？说打气啊，就是把那个地气、气势给打掉，就打这个气势。嗯，我们都知道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。这个七世是什么事呢？七世是莫诺世，莫诺世叫做智持世，就是我智啊、法智这个两智啊，这是生死的根本啊。那个六世呢，六世就是妄想， 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乘等正脚，三叹起哉，说是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而不能证得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他有妄想，有执着。众生跟佛不同的地方，就是有这两个东西，一个妄想，一个执着。妄想执着没有了，那生死就了了，那跟佛就没有什么两样了啊。所以他说这打七，打七就是打这个七事啊啊。那你不能说他不对呀、啊、但是禅宗道场从来也没有哪个说是个打七就是打七事啊。高门寺这个禅堂从上以来，大家都看过老红的语录，老红的自行录，讲到用功，我没说是用功就是打七事吧啊。你用功不但是七事、六事、五事，连八事都打。就是大圆净智、平等性智、妙观察智、成熟坐智。大圆净智性清净，平等性智心无病，妙观察是妙观察是见非功啊，成熟坐智通圆净。五八六七果因转，但转凡情无实性，若欲转处不留情啊，凡心永处挪且定。这个转八日成四日就是这么一个过程。六世跟七世在因中转，五事跟八事呢到果中果上转，是自然转的，转八事成四事。那么我们在禅堂这些用功，禅堂的语言跟教下不一样的啊啊，宗不与教同。你看宗门下讲念佛，讲这个讲禅禅用功，哪个种转世成智的啊？宗门下讲用功，一门心思，一条道路，是专门对治妄想的。在妄想，就这个妄想这个基础上，妄想不一样。见思烦恼是妄想，尘沙烦恼是妄想，无明烦恼也是妄想啊啊。但是宗门下呢有宗门下的语言，但讲妄想，这个妄想就有粗有细，细致更细啊。谁没得妄想呢？只有佛，成了佛了啊，大叫妄然。你就是等觉菩萨，哎，他还有那个一念的妄想呢啊，最后的无明，那也叫妄想。禅堂的打七要发道心，每每有人不但是功不会用，道心也发不起来，不得其慢而入。而且对禅宗这一法，有人在这一法中 啊，不断地深入。这有人对这一法他莫名其妙，什么叫做念佛是谁，为什么要参念佛是谁，这些都是困惑的初发心的人的，多得很呐，那么在今年打期当中呢，都要跟大家要说的，我们现在今天呢，就这个打期用功，它都有个浅方便的，不得浅方便，你就进入打期这个状态，那是不现实的。身心都放下不来，能打气吗？妄想纷飞的能打气吗？这个浅方便，浅方便就是要我们身心放下。这句话一天到晚挂在嘴里上讲，就是一辈子呢做起来都有困难。身放得下吗？心放得下吗？真正有道心的人，至舍身，至舍心于度外，守道念于临终。说守的不是守那个妄想，是守我们的道念。唯恐我们这个道念不牢固，经常开小差，这个道念不能开小差啊，开小差就离开了道念。至于说你说这个道念，什么叫个道念呢，就是你这个当下当人这一念与道相应。那么这个道是什么道？还是通地狱的，还是通天堂的，还是通佛道的？这个我们要加以区别呢。浮世门中讲这个道就是教道，成佛之道。要通这个道，你这个心，大家的这个心，每个人现前这一念心，时时刻刻，一天24小时，白天，夜里下，你都要与道相应，容易吗？不容易的，不容易不等于说是就我们就不容易，我们就不干了，就要不容易又要干，难行能行，哪里有天生的弥勒自在的释迦，都是干出来的，就是跟我们就是不是都是修得来的，我们在日用当中能够逐步的，我一下子做不到，逐步的能够走在这条路上来，养成个习惯，生死烦恼也就是无量劫来的习气毛病啊，哪有什么生死烦恼啊，这不是习气吗？把好习惯给他养成，把这坏习惯给他挤跑了，他就用的这个功夫啊。所以每一年打期不但是谈用功，也要谈用功的道理，不但是谈理论，也要谈事项，事理都要给它达到圆满。那规矩法则不谈也不行啊。这一个殊胜因缘，就是打期这段时间这个殊胜因缘，这个因缘也是非常殊胜的，难逢难遇啊。不然的话，大家从南到北，从东到西，不远千里来到搞摩斯，那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来的？那这搞摩斯这个禅宗道场 又有什么吸引力啊？为什么来的？都是自觉自愿的吧？啊，我们常中也没有请过哪一个，都是自觉自愿来的。嗯，为什么来？究竟为什么来的呢？还是为吃来的？还是为道来的？还是为什么来的？它总有个原因。嗯，无论你什么原因，你这个来的这个原因，它必须跟广门寺的行动要相契合。广门寺打旗，这个地方要用功办道，要明心见性，要我们什么都放下啊。来是来了，就要放下啊。人没有放下，不晓得放下的好处。哎，诸佛菩萨，那人家是有智慧的啊，所以他肯放下啊。一切祖师也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，你要想成佛做祖，那你必须要放下啊，一点其他的办法都没有的。嗯，这是必经之道，一定的道理。打这么一个产期，每一年常住上多多少少也要花点心血呢啊，成就大家在这打期呀那么究竟这个打期，我们把今天这个打期这个问题呢跟大家探讨一下。关于这个打期，还是常住上要的。比如说我是高明寺这个常住，是专门禅宗道场啊，成就大家用功办道，是常住上一厢情愿成就大家，还是大家要的。凡是来的人都是向往禅宗道场，希望有这么一个道场给我们在这个地方，在这段时间之中呢难行办道。还有人讲啊，他说我们不来打气，你这个搞嘛，这个禅堂是白起的，你赶快撤它，没人打气，这个禅堂有什么用呢？我这个道场，你这个道场，你说是个道场，大家不来办道，你这个道场又有什么用呢？这件事情好像是常住上是依靠大家的共同发心，那么常住这个道场好像是就是有所依赖的，这个打旗也是这个样子啊，就像佛度众生一样啊，还是究竟还是佛一厢情愿的度众生，还是众生啊这个一心可养，仰望佛能够度众生，求佛度众生，这个关系大家想想看，还是众生我们根本不要你度，你要度吗？你就来度吧，是吧？那众生是不是要佛度呢？这个辩证关系，跟噶玛泽常住打气一样。现在有的人就认为呢，就是说你噶玛泽打气，你起气啊。说起来成就大家用功办道，我们一个都不来，我看你起什么旗，看你打什么旗啊，那搞门寺还要感谢大家都来打旗呢，对不啦？这都是搞门寺的大能人呢。那你这个，你既然请我们来打旗，我们就你这你不得，我不来打旗，你这个旗将你这个道场就没有了。这个关系呢应该说的是彼此的彼此的。常住上既然成就大家打旗，我开这个店 那就要有人买我的东西，不买我的东西，我这个店开着白开的，是吧？但是买东西的人呢，你生活上你必须要买东西啊，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你不买是不行的，啊，你到什么就是买去呢？必然到商店里去买去，啊，这个就是彼此依赖的关系。佛是要度众生的，众生不靠佛度，哪个来度你啊？啊，你自己能了生死吗？啊，你这个生死苦自己能了吗？啊，你看这个佛与众生这个相互的关系就这么个关系，佛不度众生，佛不能成佛的，没有哪一尊佛是不度众生而能成佛的，这也是一个千真万确的道理。你说我不成佛，我就要自了汉就罢了，绝对做不到啊，绝对做不到啊，啊，这个也是天然的道理决定下来的。你说你做众生，我不想成佛，我永远做众生，我情愿也吃苦，也做不到啊，这个也是天然之性德所规定下来的，所以形成了十法界啊，佛要度众生，众生要求佛度，这个道理还要多多少少有一点误触呢。为了激发大家的道心啊，把这个棋打好啊，要树立自己用功办道的正确的观念，不要胡思乱想啊，身心放下，所以这个从一开始打起，一开始我们不是说的吗，第一个活动打起之前就是高生死架，平常住禅堂那叫做啊，舍身交与常住，性命交与笼天。老和尚在打气之前，你看看老和尚那个开示录，平常舍身交与常住，性命交与笼天，这个道理呢看起来也就蛮严格了啊，自己做不了主吗？交给人家了，你还有主了，还有主宰吗？你什么事情都不得主宰啊，又有龙天有常住做主啊，那个呢这个范围还宽呢，到了打气的时候就更严格了，做得到做不到啊，古来的人，古来的祖师立地法都是做得到的，都是非常现实的，而不是说的听听的，必须做得到吗？啊，那说做就做到，南拳斩毛，他就把个毛斩出来，懂了？他不是做到了吗？啊，那你要是南拳，你也能斩的，你要不是南拳，你还不要跟他学，是吧？到了打气的时候，这个告生死架，老和尚就说了，你们大家知道啊，你做到做不到呢，跟大家说说，激发我们的道心。告了生，跟什么人告的呢？跟祖师道的，历代祖师道的，不到祖上告生死架呢。回过头来呢，在和尚告生死架，跟和尚告生死架。这个告生死架是什么道理？就是你的生死交给和尚了。你做不了主，告了生死架以后什么架都不得了，什么病架啊，什么架一概没有。那时候我肚子不好要去上架房，那怎么办呢？上架房也不得架， 老和尚不是那个开示路上就说得清清楚楚的，我们一天24支香啊，就有24次上家访，你有多少家访好去上啊？啊？嗯？啊？病假也没有，那病假没有，哪不讲道理嘛？啊，病假也没有啊，啊，生死都没有假了，还有病假吗？啊，有病假死了，过去就是什么睡广单，老和尚说的，死了就得，摆在广单底下，嗯。啊，还不能七夕当中还不送往生，死了还不送往生，那么天气冷，好在堆在广单底下，它也坏不了，是不是？也死一个死一个丢一个，死两个送两个，解了气以后才能送往生的，什么价都没有。就从这一个告假，就这一点。我们现在能遵守得了吗？问问每一个人能不能遵守，什么家都不许有，除了吃饭睡觉大小家访跑香坐香以外，什么事都没有。古人就这样他都做得到，哎，我们现在都做不到，哎，啊，所以人家能开悟，我们现在开不了悟，怪哪个呢？啊，搞门寺目前我们使用的这个禅堂，这是第四个禅堂了，四代了啊。在这个禅堂之前呢，新两个禅堂呢就是撤掉的，除了这两个撤掉的跟这个禅堂以外呢，就是我们家老黄用的现在的法堂，西院老黄开悟的就是现在过堂的那个斋堂啊，那现在都不使用了，就住这个禅堂。这个禅堂是谁发心起的呢？香港陈洪申先生，初次到搞门寺来，那时候禅堂就是在那个了，那个现在我们吃饭那个斋堂啊，那原来是斋，那时候禅堂哎比较小，环境也不太好啊。冬天他们那次第一次到搞门寺来，我记得有6、7个人的，还有黄果龙啊，还有郑道禅，他们有6、7个人啊。根据现在的社会人的生活，这个禅堂卫生条件是相当差的，天气冷了，门窗都关得严严的，有一点缝他弄个指头都把它糊起来，那可以说是严丝合缝，什么气味都不，放个屁都在禅堂里头都跑不出去啊。所以人家跑到禅堂里一闻这个味道，他就哎呦，这个禅堂进不来，不能进来。他说你这个禅堂是不是能够改善呢？我说你要改善没这个必要。他说我有个新禅堂的计划，就说了这么几句话。他说那我发心我建了那个第一个禅堂也在这个地方呢，后来不过我们又建了一个，这个两个禅堂才撤掉的。人家陈洪申先生那也是搞门寺的一个位护法他给搞门寺起这个禅堂，他就有一个心愿，他说我给搞门寺起这个禅堂，我不要多了，你只要出一个人啊，我这个心呢就好像是我就心甘心的。那么可见的像陈洪申先生这样的护法居士，这种心念每一个护法居士每一个护法常住的人都有这种心念啊。什么心念呢？说句不客气话，就望子成龙啊过去在禅堂的打气，东乡打气呢，说千人吃饭，千人吃包子，一个人还钱呢，有一个人就够了，他就心满意足了。 我们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吗？啊，这个就要现在就打个问号摆在这地方呢，有一个人啊，我这成就不开大悟吗？开个小悟噻，他就心甘情愿了，可见的客观上对我们的期待，讲到这一点，期待我们的人就多了，就是我们出家的哪个都有父母啊，儿子出家了啊，那个穆建莲不是穆建莲了，他那个母亲寄予给他这个儿子出家了啊，他说我你没有出生的时候是妻身倒腹愿生男子啊，既生男子入珍宝耐系，像宝贝一样啊，你看哪个父母把自己儿女不是当个宝贝一样啊，长大了你看自小长大了抚养那个父母花多少心血啊，长大了成人了要念书，送入到学堂去念书，早晚都是倚门而望，我的孩子还没回来啊，稍微回来迟一点心里就不放心了，哎，培养到这种程度，忽然间他跑了，发现出家去了，做母亲的又感伤还是又没有又不奈何，他就写信把这个儿子了啊，他说你既然出家不回来了，我也不希望你回来，你不回来我也没这办法，就不希望你回来了啊，不愿如薛王相卧冰，丁兰可慕，这是两个孝子，那个王相冬王相的母亲有毛病啊，冬天要吃鱼，在哪去有呢，卧冰求鱼，丁兰可慕，丁兰也是二十四孝一个孝子，母亲父母死了，他就在那个家里像呢，像我们这磕佛像一样吧，父母像磕的那种，天天呢烧香礼拜啊，这个子孙虽远祭祀不可不成啊，就是这种孝子，你既然出家了，我也不希望你学王祥卧冰丁兰可慕，但愿你学木莲尊者，木莲尊者是度母亲生方的，生西方的啊，如其不染是未戒犹存，说多少打印的打出发去了。